我就哎呀，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接触快乐一点的东西。 你说那个时候其实你也会通过这个方式来宣泄自己 啊？对，跳舞其实也是自己找的，给自己一个舒缓压力的一个方式，但是没想到一遇到就爱上了。 等于现在你是在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我希望，对，我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下了班之后到我们这边来坐一坐，啊，聊聊天，跳跳舞， 对， 这一天的工作压力就会得到放松。 那现在这些内容都是你来设计的吗？ 基本上我来设置所有的课程，也是不停的在找更好的老师去来给大家去教课。你像我们做外援文化呢，我店面已经有6个古巴的外教老师，对，因为这是外援文化，我们跟着他们去学，能够吸收到最正统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到古巴去把他们请来， 其实他们都是在中国的非常棒的一些舞者。 他们也是到这儿来寻求发展的机会。 对，是的。 那你的这些课程里，你有没有说你最得意的设计的？你认为最成功的？ 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我们的 Sasa 的这个课程体系。因为我设置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把它融合到我们的公益推广当中。其实最早的时候 Sasa 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舞蹈的，你得花很多的钱才能去学习， 高端的。 对，我后来就把它融入到公益课程当中。在公园里面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遇到一个老师，他在公园里面去教，也是启发了我。然后呢，我就把它融入到这里面去，带着我们的外教。 你带着外教，你们也去公园啊？ 对呀，我们去公园里面教，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 我以为都是大爷大妈才在公园里跳舞， 没有啊， 原来你们也去。 而且 市民朋友直接的在广场上就开始讲。 对，是的，因为 Sasa 在国外其实就是不分这个场合的，不一定是非得在俱乐部或者是在舞会上的，它可以在户外跳，因为很健康嘛。 它是很亲近生活的， 对，接近大自然的。 这个户外的课程和在这个室内练习的是不是就有区别了？ 户外的话，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其实是更快的让一些初学者，因为毕竟大家有的人在旁边看，可能就想加入进来，让初学者快速跳起来，可能就没有我们在室内教的那么精致。所以呢，我把户外课程跟我们的店面课程结合起来的。户外课程是免费的，我们店面的初级课程同样我也在做免费开放，一分钱不收。 就是说你想了解它，你跟着我练， 对， 跟着我学， 对，大家其实通过初级的学习就可以玩起来了。 你在这些场所你去教这个的时候，周围的这些叔叔阿姨啊、大爷大妈，包括年轻人，他们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很喜欢呀，很喜欢。有一些人在看到我们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去跟他们沟通，我说您可以扫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一起跳舞。其实很多人还是很羞涩的。咱们国人就是比较 含蓄、 啊、对，咱们的文化， 对， 含蓄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不停的出现，很多人也都接受的。 你看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在领着大家跳舞，首先觉得她是一个很美很快乐的事情。能跟着去学一学挺有意思的。如果我在街上碰见，我也可能会去被吸引啊。只不过就是你尤其是像我这样，你比如说又胖啊，然后又需要锻炼的人，是不是更应该学学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应该，因为健康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对，也可以减轻体重， 减肥呀，然后你还能结识很多小伙伴儿。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知了，而且我们在组织大家去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 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这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所从事的这个舞蹈古巴萨萨里面所特有的，它也是舞蹈类里面的一个世界吉尼斯纪录。 它是怎么个纪录法呢？ 人数，同时在跳这个舞蹈人数最多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舞？ Red Casino Sasa 的一种形式，古巴 Sasa 特有的一种形式，叫做赌场圆圈舞。 圆圈舞， 对，我们在公园里面免费的教大家，包括我们在店面的这些创纪录班的免费课程都是我来设置的，去为了培养更多的大家能够志同道合一起去冲击这个记录的。因为丹麦包括古巴，他们都有冲击过。 但是 都去冲击这个人数啊。 对呀、啊，一千多个人一起跳。 嗯嗯。 但是咱们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却没有啊。 对，想着咱们这人本来就多啊，咱们这资源丰富。 对，但是这个事情呢，只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团队的一个梦想、 哦、 啊。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舞蹈、 嗯， 能够通过一个非常简易的方式去达到一个锻炼身体。全民健康的一个目的， 嗯，组织很多的人啊，大家拉成一个圈儿， 哎，对，等到将来某一天，如果我们真的是说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嗯、哎，能够达到有这么多人了，我们不妨去冲击一下，嗯、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哎嗯。就是说你现在还一直在为他做着准备。 对、嗯，我们在这个路上，我做过一个计算，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培训一个月的话，有100个人教会， 嗯 啊、 嗯 因为现在同时开放好几家店面， 嗯， 在免费的做这个撒撒舞的教学，啊、 哦 一期班是8次课，每次1个半小时，系统的， 嗯 啊、 嗯 一个月大概100人， 哎， 然后以这个量的话，我们大概需要3年。 三年呢、啊、 对，因为咱们成人嘛，不像小孩儿哈， 对对对， 上学的时间比较好分配，可能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 嗯， 然后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今天你出差啦，明天我有事情， 对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人群基数， 能约在一起，这是一很不容易的 事，1000多人能约一起真的很不容易呢、 哎、首先要把这个群众基础打下去， 对、 这个在全市的范围内或者是更大的范围内去做培训， 对，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要完成，一定是我们整个古巴萨萨圈子里面、 嗯嗯、 不光是我，因为现在有很多俱乐部都在做着这个文化的推广， 对对对， 啊，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嗯、 这都是大家其实共同完成的事情，将来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哎，这个将来这个事情现在这个记录大概是多少人，你有 1120人， 那也不算很多， 嗯 啊，如果说你冲击到这个数字以上，那就可以破这个记录。 其实您觉得不多、嗯、但是你看我们去年一年哈、 嗯、 这个创纪录班 多少人， 公司共同的这个努力之下，1000多个人会跳了， 哦， 但是当我们组织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就是100个人 能来10%-20%就不错了、 啊、对、 啊、 所以这个基数还是要有一个量， 他之所以能组织一招呼就来那么多人，这是有一个群众基础在这儿、 嗯、对， 哎，这个会跳的人很多很多， 是的， 哎呀，这个也是需要你们忙碌很久吧，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支持的，像很多的公益组织也都支持我们、 嗯、 啊，我们也是希望如果听众当中有这种公益组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非常欢迎、 嗯嗯、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从事这么多年的教学和组织的工作， 嗯，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经历？比如说印象最深的一次课程啊，或者是你的学员呢、啊、等等这样的小故事。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对我的这个鼓励是非常大的。我有一个朋友、 哦、 也是就我最早的时候50块钱一小时租赁这个模特公司的时候、 嗯、 我的这个会员 啊、哦 姓陆的一位女士。当时我在做公益的这个课程的时候经历过一些困难，就是低谷期、 嗯、 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就是一个瓶颈期的时候，她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嗯， 当然是在他的朋友圈里发的，但是我看到了，对我形成了莫大的鼓励。也许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嗯、哈。 他说什么了呢？ 当时我那边新店刚开啊，他说这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一个老师， 嗯， 不光是他的教学，他的为人，十几年来一直都在认认真真的做着舞蹈行业， 嗯，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坚持所经历的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的。 嗯， 其实作为平常人，可能看到说琳达比较强势， 嗯， 比较风风火火的啊，但实际上琳达也是一个人啊， 也是有脆弱的时候。 对，是的，嗯， 这就说明其实做一个事情，你认认真真的去做，它其实也不是说一路走来就一帆风顺， 对， 一下就都成功了， 会经历很多的不理解， 对， 也会有很多的误解。 嗯，你比如说像你这个还能有什么误解呢？ 有啊， 嗯， 比如说是当时我做创纪录班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有一些行业内的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嗯、